水呀，阿里山的少年转庐山。少年壮如山，高山长青，涧水长蓝，孤单河南少年永不分呀，碧水长围着青山。